出谷记第十九章。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国后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，到了西乃旷野。他们从勒卑丁启程，来到西乃旷野，就在旷野中安了营。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，梅瑟上到天主前，上主从山中召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伯家，训示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亲自见了我，怎样对待了埃及人，怎样好似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将你们带出来归属我。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盟约，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。的确，普世全属于我，但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，圣洁的国民。你应将这些话训示以色列子民。梅瑟就去召集百姓的长老，将上主吩咐他的那一切话都在他们前说明了。众百姓一致回答说，凡上主所吩咐的，我们全要做。梅瑟遂将百姓的答复转达于上主。上主向梅瑟说，我要在浓云中降到你前，叫百姓听见我与你谈话，使他们永远信服你。梅瑟遂向上主呈报了百姓的答复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你到百姓那里，叫他们今天明天圣洁自己，洗净自己的衣服，第三天都应准备妥当，因为第三天上主要在百姓观望之下降到西乃山上。你要给百姓在山周围划定界限，说应小心，不可上山，也不可触摸山脚，凡触摸那山的应处死刑，谁也不可用手触摸那人，而应用石头砸死，或用箭射死，不论是兽是人，都不得生存。号角响起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上山。梅瑟下山来到百姓那里，叫他们圣洁自己，洗净自己的衣服。他向百姓说，到第三天应准备妥当，不可接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山上雷电交作，浓云密布，叫声齐鸣。此时在营中的百姓都战战兢兢，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，他们都站在山下。此时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，冒出的烟像火窑的烟，全山猛烈震动，脚声越响越高。梅瑟遂开始说话，天主借雷霆答复他。上主降到西乃山顶上，召梅瑟上到山顶，梅瑟就上去了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下去通告百姓，不可闯到上主面前观看，免得许多人死亡，连那些接近上主的司祭们也应圣洁自己，免得上主击杀他们。梅瑟答复上主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你自己曾通告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周划定界限，也宣布这山是不可侵犯的。上主向他说，下去，你同亚郎一起上来，但司祭和百姓不可闯到上主前，免得我击杀他们。梅瑟便下到百姓那里， 通知了他们。